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罗明红。 今天是2013年8月30号，还有两天，很多的学校呢就该开学了，很多的小朋友呢也会非常开心的迎来开学的这天，背上书包再次走进校门。可是这样的一个场景，也许对于山西的一名6岁的男孩郭斌来说呢，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因为呢，在8月24号，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听说过这个新闻。当天的傍晚，在山西临汾市的汾西县发生一起伤害儿童的恶性事件，一名6岁的男童，他叫做郭斌。是被骗到野外，犯罪嫌疑人呢采用极其残忍的手段，致其双眼是严重的受伤。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各方的人士也是非常的关心啊。首先是警方已经在全力的追查犯罪嫌疑人，并且呢是悬赏10万元，也提供了一些线索，比如说听他的口音应该是外地人，那么还有这个体貌上的特征，比如说他是染了黄头发。但是我今天又看到《新京报》的报道说，目前这些线索又没有完全的被警方确认。但是总之，这样一起事件呢是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大家首先觉得这让人很齿寒，怎么会有人做出这么没有人性的事，丧尽天良的事情？这些人当时的犯罪动机到底是什么？ 那天我们早新闻报道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个郭斌他的这个眼球呢，其实他的当时警察这个医院找到之后啊，发现这个眼角膜已经没不见了，所以大家第一个怀疑说，是不是这帮人想是把这个眼角膜 贩卖器官， 贩卖器官给卖给别人了。那之后呢，有新闻说，好像说这个贩卖器官的这个可能性，也不一定。对，然后最后就变成说，是不是有人在复仇呢？是犯了什么样的这个深仇大恨，要对一个6岁的儿童实行这样的一个残忍的一个行为？ 如果说是贩卖器官的哈，我们看到有这个眼科的专家就介绍过，说角膜啊，人的角膜一旦是离开活体呢，最内层它的这个内皮细胞就已经开始死亡，如果没有特殊的保存液呢，角膜将会很快的失去它的活性，就没有办法用于移植。这个信息透露出来，说明什么呢？就是基本上可以排除人体器官买卖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就刚才明红讲的有可能是仇杀。但是我又看到很多的报道，就是关于这一家人在当地跟邻居或者跟当地人的交往是一个 什 么样的状态，好像也没有结怨，是很平静的一家人，但是能看到他们家的生活状态不是非常的理想。这当然是从经济层面上来讲，好像他的父亲也没有稳定的收入，并且呢是发生过一场车祸，目前腿脚也不是非常的方便。那现在全家人的经济收入呢，仅仅是依靠2张麻将桌，据说一天可能只能挣个30-50块钱，可以想见哈，在当地他们这个生活的状态应该不是非常理想。 你知道我那天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想到我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Three Idiots in Bollywood， 就是那个是那个百万富翁，就奥斯卡拿奖那个，然后就说的印度的一个小孩，然后他 有印象 、其中有一个场景就是说印度的有一个这个应该是乞丐的黑帮的一个组织，他们是抓了很多印度的小孩，就是流离失所的印度小孩，然后把这些小孩呢就用也是把他们眼球给弄眼睛给弄瞎，然后目的是什么呢？弄瞎之后让这些小孩去街边乞讨。 对，然后就控制这个情节，当时 我也是哇，当时看那个电影的情节就非常让我触目惊心， 所以你立马会想象有可能是出于贩卖小孩的一个动机。 不可能，对，有贩卖小孩，或者是说操控这些小孩，因为让他们这个残疾之后啊，而且你说眼睛这种非常看了很让人触目惊心的事情，可能会利用这样一种同情心，然后就让这些小孩去乞讨，为他们挣钱。 这也是一种猜测哈，但是目前就凶手为什么会如此丧心病狂的向一个6岁的天真的孩童下毒手，还是一个谜。但是之前呢，我们又看到过很多的报道，就是现在的一个是关心警方是否在全力的侦查，我们刚才说已经有10万块钱的一个悬赏，而且今天又看到南方都市报的一个消息，说到是香港有一位人士，他是愿意悬赏30万捉拿凶手啊，这是外界的一个关心的情况。另外 更为关心的是，现在小冰冰她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她的这个心理的受伤的程度怎么样，有没有进行及时的修复。那么当然目前她的家人是非常的感觉很沉重的打击，也是情绪不是非常稳定，也是基本上是谢绝外界的采访。但是根据小冰冰目前的亲戚透露的状况来看呢，小冰冰还不知道她自己双目已经失明，并且会说出让人非常心疼的一句话，她说天怎么还没亮呢， 对，一直是黑的呢， 怎么会一直是黑的这么多天，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状况。可能家里人也没有想好到底会要以什 么 样的方式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情景。那当然现在也是有看到他们对于心理的这个咨询和辅导上有一些深度的需求，也看到很多的爱心人士是愿意伸出援手，除了这个心理辅导之外呢，也有一些捐款捐物。尽管说他现在已经是受伤住院，但是他的这个伤后的医疗还有包括以后的复健是需要非常庞大的一笔费用。 但我看网上说其实现在他即使有这个眼角膜眼球基因给他也很难实现复明， 没错，所以基本上可以断定的是将会永久失明，所以他会面临到将来他要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体的情况和怎么样一个心理的情况是存活于这个世界上。那么仅仅是6岁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马上可以想到他将来上学怎么办，但是好在呢现在已经听说山西有一家这个盲人学校已经说愿意接收他。那很多的爱心人士除了这个捐款捐物之外呢，也是在全力的稽查凶手。我们更加是希望警方能够提供多更加多的线索，让所有关心小冰冰现状以及将来情况的人们可以尽快的伸出援手。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孩子为什么会遭到如此重的毒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动机，是什么样一个心理的状态，我马上为您连线到的是台湾的中央警察大学警察政策研究所的所长叶玉兰教授，请他对犯罪的心理做一个点评。叶教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能不能首先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看到这桩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惨案呢，是发生在一个大陆的6岁的孩童的身上，那其实您来分析什么样的心理状态的人他能做得出这样的事情来呢？ 他们有的时候是可能是这个杀手本身哈，自己这个心理变态哈，就是平常可能就会虐待小动物了。那对于这个小男孩，也像个把他当成像一个他的玩具一样哈，就玩过头了啊。那另外一种，他是想要吃免费的牢饭， 跟台湾的案例一样， 就是觉得好玩，但是他玩过头了，因为他可能不了解，他不了解小孩子哈，对于这种。可能身体的痛感呐、各方面的那个承受的程度哈，他这个就失去了一个准头了。 好，这是台湾的犯罪心理学专家，中央警察大学警察政策研究所的叶教授对犯罪心理是做了一个很简单的 点评。我觉得他是从如果这个人他是精神上有一些问题的话，这个角度来分析说这个犯罪他的这个动机的。对，但就像我们刚刚之前说的，可能他如果是器官这个买卖，然后或者说是他想这个报复仇，然后甚至是他可能是想这个让这小孩去给他作为这个挣钱的工具，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不排除。 对，都有可能，但是不管大家怎么猜测哈，可能真正要定罪，要完全知晓他的犯罪动机呢，是要等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定论。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上来分析，刑法的第234条就有一个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将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呢，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那根据这条法则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归案的话，他最高可以是判处死刑的。好，那说回这个小冰冰的案子，目前我们还会关心他们家里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和什么样一个现状。可能大家也会去猜想说，会不会是家长监护不力 才导致这样一个惨案出现，就是家长他的担负的一个责任有多大。我们在回溯事发当天哈，我看到明后我这儿有一个材料，说到是山西电视台的科教频道，他们就在第一时间是赶到医院进行报道。事发第二天就回忆当时的情景呢，是说小郭斌的事发当天，他傍晚五点多还在家里，六点多呢有邻居是看见他在外面玩，七八点呢父母就叫他吃饭，就发现找不到了，到十点多呢才在野外发现了小郭斌的身子，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满脸是血，之后呢父母就把他送到当地医院，才知道双眼珠已经被人挖掉，于是连夜就把郭斌送到了太原市的山西省眼科医院治疗。所以中间确实是存在，如果是家长对小郭斌进行一个全程的监护的话，可能就不至于这种惨案的最终发生。那么三立化新闻，我们等一会儿要为您连线到的香港一位心理医生，来请他对于6岁孩童的一个心理状况，以及针对这样一个心理状况，家长甚至是学校应该进行一个怎么样特别的监护来做一些分析。好，我们稍事休息，回头见。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罗明红。 继续为大家关注到山西郭斌小男孩被双眼被挖的一个特别残忍的新闻事实。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我们一方面说是希望这个警方大力的追击这些凶手，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大家很想看到说哎，这个小郭斌他现在最新的情况是怎么样，除了说是他身体的一个这个救治的情况之外呢，大家更关心到的是他的心理。 是，其实对于一个6岁男童来讲，他的生存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依赖父母的照料。那没有人说如果是父母可以对他实行一个更加有力的一个监护的话，可能也就不至于这种惨案的最终发生。那么到底6岁的男孩他的心理的特点是不是跟其他年龄段有没有一些区别，我们需不需要针对6岁男童进行一些特别的监护？我们来为您连线到香港大学的一位心理学的博士生，他也是香港的注册心理师，名字叫做潘继恩老师，请他来分析。潘老师你好。 你好。 我们首先关注到这个新闻本身哈，看到当事人6岁的小彬彬，他的心理特点能不能分析一下，就是6岁的小孩他有没有一些跟其他的年龄段不太一样的心理特点？ 我可以这样说，其实6岁的小孩他就是不是小孩，就是很小的那些， 对，不是婴儿， 但是他也不是我们说青年嘛， 对， 因为他就是6岁而已。6岁的小童他们开始掌握一些比较简单的自理能力，就是他自己会照顾自己的嘛， 对， 所以在他的心中他可能已经有某程度他觉得我可以掌握自己的时间呢，他可以掌握自己的兴趣，他可以到处走，他可以跟人去谈话去说话，他所以就是某程度上他就不会觉得自己受保护，所以他开始接触这个世界，然后他可能开始相信这个世界是安全的，因为他就是经历了6年多他自己跟这个社会跟家人他朋友的相处，他慢慢建立了一些信任， 所以可能是不太好管，我可以这么理解吗？那针对这样的特别的心理特点的话，家长和老师应该怎么样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监护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就是在香港也好，在中国内地也好，很多人对家长都不懂掌握的就是怎么下那个界限，就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很多人我们就是好像是很爱我们的小孩，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他就不给他做任何事情，就是过于保护他们。所以我相信最重要的父母做的就是给他们说一些界限，就是一些定了一些规矩， 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可能有什么可以做呢？可能他可以自己吃饭是可以的，就算他掉下来的这饭掉下来就是很糟，乌金的弄得很浓很脏的都可以。但是另外一个范围可能就是走在街上，你一定要的手握住我的手，一定要跟妈妈在一起，就是就算我们去到哪里，我要看见你的，你一定要在我可以看得见的范围以内，以内你才可以自己走，自己去玩。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要给他们一些规矩，就是家里我们已经又跟他重复，就是他已经很知道妈妈爸爸对他的期望是什么了。 嗯，立好合理的规矩，并且让他是很好的遵循啊。那现在我们还非常关心，既然伤害已经造成了，怎么样对小彬彬进行心理的保护，尤其是在各个的时间段，可能不仅仅是他受伤的第一天，还有长远他将来还面临着很多社会和学校的一些眼光，要怎么样去帮扶他。另外可能在对象上，是不是我们关注点不仅仅是在于小彬彬本身，还有别的一些对象，我们也应该是投以这关爱的目光，有什么样讲究吗？ 嗯，对，其实我想真的现在这个小男孩他受的创伤已经是很大很大的。 对， 在心理学讲，我们有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就是说创伤后遗症。为什么会有呢？因为其实人呢，他的反应，身体的反应，心理的反应，就是不是一分钟两分钟或是一天两天就会有的。因为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会开一个模式，就是他会自我保护一下的，他会就会觉得啊、哦、很好啊，都没有什么很大很激动的感觉，就是都可以接受。但是呢，一慢慢的沉淀下来，他的感觉就会越来越大，他会就慢慢想起因为他就是发觉他跟以前不一样了，在生活上面那些负面的感觉就会慢慢出来了。 嗯，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可能第一个月第二个月都没有什么大的分辨，但是在三四个月以后，你就会看见他慢慢那些感受出来了。然后这些感受可能就是会很长的，长到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有一些10年呢都解决不了。如果这个小孩他不去找一些很好的帮助，一些健康的方法去帮他的话，真是很有可能他会受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的。 嗯， 所以怎么可以做呢？因为我看见报纸上面可能他的母亲是很激动的， 对， 他觉得很受伤。我自己是一个妈妈，我一定会明了怎么这个感觉是很大的。 嗯， 我看见他说我就是要去找那个女的，就是把他的眼都画出来。 嗯，报复的感觉。 但是报复，对，但是我知道这个感觉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会不会帮到这个小男孩呢？我们真的要想一下。 嗯， 因为你知道吗，当你跟小孩这样说我要帮你去怎么怎么找他的眼睛怎么画出来的时候，其实背后你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在后面。第一个就是妈妈的内心就是觉得很不开心， 嗯， 我妈妈的内心觉得 甚至是充满仇恨的。 仇恨的，那小孩会怎么理解呢？他就觉得我做了一件很错的错事，就是妈妈你受伤害了，你也受伤害了，所以你很那么多仇恨，他可能会 guilty， 他觉得 自责， 很对，自责，这是内疚。第二，就是当妈说我要就是报复的时候，另外一些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妈妈也可以不尊重别人的生命，是不是？ 嗯， 他说我也可以不尊重他，你不尊重我的儿子，那我不尊重你，那以后那的意味是什么呢？就是说生命都是不应该尊重的。 嗯， 这如果妈妈有这个意思的时候，其实另外一个 message 带给小男孩的就是哦，原来生命都是真的不应该尊重，不需要尊重的。 嗯哼， 所以哪一个女的对我做的都可能是合理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很小心。我觉得可能父母应该要去做一些治疗，就是心理的治疗， 他要把那个仇恨放下来，我知道一定有的，但是他一定要放下来。放下来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去忘记他，不是，一定不可能的。但是要跟自己说，这是事情我们都已经有了，怎么用一个 positive 正面的方法去处理呢？ 是， 可能我们可以想一下的时候，想一下是搬的比较远的地方，离开这个环境。可能第二就是给了小朋友一些比较健康的成长的过程，就是给他啊，可能他就是看不到都可以，但是呢，他可能还可以弹音乐，听音乐，还可以做另外一些事情，就是很多就是失明的人，他会都弹着一首很好的钢琴。可能就会帮他在另外一些地方，就是建立自己，建立自己，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人生。 嗯，那其实在这个保护方来说，是不是除了家长和学校方面，虽然现在孩子还没有适龄入学，但将来他可能会面临着上学这样的问题。 对对对， 那家长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了，在学校方面呢，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些相应的心理上的辅导？ 对。其实在香港我们处理的一些好像是我们做叫 crisis， 就是一些很突发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做的除了在小孩的方面去做，我们还会到学校里面去做。 做 什么呢？ 对， 做什么呢？我们要跟学校就是先理解有什么人已经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出来了，可能是其他的同学，同班同学，可能是其他的家长，他们怎么理解这些事情呢？因为你知道很多人就是中国人，我们都会不会讲出来，但是心里可能想了一些很可能是一些 可能会有些妄自的揣测。 对 甚至是谣言。 对、然后就会一个传一个，然后对，最后可能就会传进这个小孩的父母的耳朵里面，他自己的心里面。我们要所有的老师可能他的看法都比较一致，就是他们都会应该有一个比较相似的想法。 是， 对，我们要进去学校里面跟他讲一下这个事情是什么，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不会猜假的时候，我们就要一定要他们不会再讲了。 没错，潘老师，我理解您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第一时间以正视听，而且是要以积极和正面的态度去面对他，不是逃避他的态度。 对。 好，最后可能还想请您能不能对孩子的自我保护提供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看到这次小彬彬他是被一个陌生人带走了，也许他完全不知道带走之后会对他做这样的毒手。六岁小孩子很多的在中国大陆情况下是父母没有办法全程的去监护他的，那孩子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呢？ 老实说，六岁小朋友他自我保护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真的从父母就是开始，但是他自我保护的能力呢，就是他要知道就是在家人陪同之下他才可以就是接触陌生人。 对， 如果他家长不在的时候，他就是要找家长呢，可能他会知道哪些人是可以相信的。如果说真的父母是真的没有空的时候，然后他要去做一些事情，可能就会叫他在某一个地方里面找一个可能是可以相信的人，可能他的父母跟他比较熟的，比较给他说，如果什么陌生人就来接触你的时候，你要就找那个姨姨，你就找那个另外一个人。然后还有说自我保护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为什么要相信这个人，为什么他不相信呢？也就给他分析一下。其实因为在香港的环境跟内地可能不一样，所以他的情况就是可能不可以一概而论。 好的，刚才为您连线到的是香港大学的心理学博士潘继恩老师，那么同时他也是香港的注册心理学家，他也是对小彬彬目前的状态呢，给出了他专业上心理学方面的一些建议啊。有几点非常重要，一个就是目前家人的态度上，当然这发生在谁的身上，大家都是充满了怨恨不理解，尤其是小彬彬的家里可以说是命途多舛。 我了解到呢，原来在几年前小冰冰还有一个小姐姐，但是也是在一次意外当中是坠井身亡溺亡了。然后呢，家里人的刚才说经济状况也不太好，而且是家人的身体情况也没有那么的理想，并且小冰冰是好像有天生的兔唇，所以说这家人要面对非常多的一些打击，而且是非常沉重的打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大家去放下仇恨，放下不满，似乎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正如刚才潘老师所说，我们必须是放下仇恨和放下心里所有的不满，向前走，往前看，才能够让小冰冰的将来的心理也好，身体也好，逐渐的恢复健康，以一个积极的姿态去面对将来生活的考验。 我觉得刚刚这位老师说的非常好啊。其实除了说给小冰冰她的这个心理的辅导之外，我觉得对她父母的这个心理治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心理的一个打击。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新闻，很多这个照片，父母躲在这个医院的角落里，在那儿大声的哭泣。所以，可是对父母的这个心理治疗呢，其实最终也会帮助到小冰冰，因为其实父母才是小冰冰身边最亲的人。那只有，而且也是父母也将会是小冰冰未来生活当中最长久和最亲密的陪伴者。那只有让这个父母他的心态，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矫正之后呢，才能够帮助到小冰冰。 是， 对。那另外啊，其实我很想说，就说刚刚老师也说，在这个意外发生之前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家长有些什么事情可以跟小孩说的。其实在这里我自己有一些很亲身的一些体会哈。就是比如说我有时候感觉在香港的时候，有时候会经常看到有一些内地的爸爸妈妈们会带这个小朋友来香港玩。那我经常看到说有些小朋友呢在这个公共场所大哭大闹，然后而且是就是比如说啊我累了，然后就在那儿大发脾气。 是，这个时候父母应该怎么教他们呢？ 对，这时候我就看到内地的爸爸妈妈呢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小孩的确累了，然后就让他在那儿发脾气吧，然后在这个地铁里面，然后在公共场所很大声的在那儿吵闹。那当然我理解做父母的这样一个心态，觉得好像哎呀我让小孩累了很愧救他。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说，如果从小不给小朋友这样一个规矩，说哎，在公共场合你不能这样大吵大闹，甚至有些小朋友说好你不让我这个睡觉，你不让我坐，那我就走了。好，一气之下扭头就走。那如果你不从小不给小朋友这样一个规矩是什么东西的话，那我想他长大之后他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说哎，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有些事情我是必须要遵守的。 确实规矩是一定要定的，而且定下来之后呢必须要切实的遵守。可是在这样一个新闻事件当中，我们看到是什么，是更多的是防不胜防。也许家长他更加完美的是24小时做的全程的监护，但是呢这个时候你还是不能够100%保障你孩子的安全。为什么呢？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和大街上出现的陌生人也好，甚至是熟人会对孩子做一些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的点在哪儿呢？就是你会发现社会上太多的人充满了目前大陆非常流行的一个词汇，叫做暴力。不仅仅是我们前几天在有话直说当中也讨论过的，在北京的公交车站，年轻的妈妈推着婴儿车，孩子在里面安然的睡着，也许是，但是遇到两个以前是有过案底的人，他们跟年轻的妈妈是有过口角之争，一气之下就把婴儿从婴儿车里面拿出来，并且是高高举起，最后重重摔在地上，孩子是身亡了。那这样一个暴力事件已经不是第一起了，而且前几天我们还看到一个新闻在哪儿，在甘肃。甘肃呢是有一个年轻人，当众呢他就撒尿，结果呢就被身边的人是聚众群殴，最后也是致死。所以你会看到有的时候你尽管是自己尽了全力去保护孩子，但是你根本是无法控制你身边的人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好，这里是凤凰 eRadio 3D 化新闻。那刚才我们是解决到了一些疑问，还有更多的疑问我们想继续连线港大的心理学博士也是注册心理学家潘坚老师，请他来分析为什么社会上会出现这么多暴力的事件，根源在哪里，我们又怎么样对自己进行保护。三零化新闻稍事休息，等会回来。 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3D 花新闻，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刘明红。 当然我们现在说到郭斌的这个案子呢，有人说这是一起个案啊，并不能因为一起个案就推断出社会是完全的病态，但是同时大家会联想起非常多的，不管是发生在儿童身上的暴力事件也好，还是成年人身上的暴力事件也好，难免大家会产生对于社会是充满暴力的这样一种印象。刚才我们举例说到北京市之前的一位，两位是有犯罪案底的人，将当街是把跟年轻妈妈是发生争执之后呢，是把年轻妈妈推着的这个婴儿是重重摔在地上，最终也是酿成了惨案。还看到了上周发生在成都公交车上呢，是有这个歹徒持刀上了公交车任人宰割，当时的这个乘客的意思是说，很多人都完全不知道现场是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有人拿着刀就向着陌生人是砍去和捅去，并且是造成多人的伤亡。那所以大家会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现在这么多的人充满了怨恨？那么接下来为您继续连线到香港大学心理学的博士注册心理学家潘继恩老师，请他为我们再做分析。在大陆现在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语，就是说这个社会充满了戾气，就是说当大家遇到一些细微的事情呢，习惯于用暴力的极端的方式去解决，我们说这是心理充满了戾气。人的心理它为什么会充满戾气？也许不仅仅是社会环境的问题，为什么会看到有这么多丧失人性的行为出现呢？这到底跟什么有关？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现在做一个研究，就是在监狱里面，是不是监狱？ 对，没错，监狱。 监狱里面做研究，因为我现在做的研究，我看见很多很多的问题是什么的问题？为什么只是人会做一些什么伤害别人的事情？ 对， 很多时候就是他从小也没有受到很好的保护，可能他的家里的父母，他的父母都不会怎么。不懂怎么去保护他，可能也有很多的伤害在他心上。可能他念书的时候就是没有好好念书，他很早已经出来就是做跟一些坏朋友在一起，他其实就是没有真正觉得自己是有什么价值的。所以他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钱金钱上面，他就觉得钱比起人的生命，比起人的什么尊重爱都要来的重要。因为他觉得他在他，因为就是你知道在中国内地这几年，就十年二年二十年，就是他的经济是不是是很好的，所以我们以前就是中国内地的人可能不是那么富裕，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有钱人，他就可以有很多能力去买很多东西。那在整个社会以下，他们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每一个人都往前看，他会觉得人好像是工具啊。如果我可以在你身上找到钱的话，那牺牲你也没有什么可是。 好，我明白。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他首先没有对人的有一个尊重的意识，而且也许这些人他有一个共性，就是童年都没有得到爱，没有得到保护，甚至自己是安全感缺失的哈。那现在有人讲他们是一个特殊的人群，我们应该去远离他们，或者要刻意的去防备他们，这是一个好的方式吗？ 我想的就是相反的。当然说如果他已经变了一个很有问题很严重的人，他已经就是没有什么 value， 他已经觉得自己就是我都不懂什么， 活在世上没有价值，或者我也不懂跟人怎么样交往。 当然如果说我们真的没有什么一个普通人嘛，真的要远离一点。但是如果他是你的朋友，他是你的亲戚，他是你以前的同学，你看见他已经走了这条路，他已经没有什么爱，在家里是没有，已经没有人爱他。那你可以看见他，他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价值，他只要钱，可能他什么都会做的时候，那你又会怎么做呢？应该你可以去关心他，就去爱他一下。如果他是你的朋友，他是你的亲人，他是你的 一个很你认识了很久的人，如果你看见他已经变了，那你可以用爱去包容他，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一 好潘老师、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说呢我们不是说要刻意的远离他，相反我们要用爱来保护他甚至是感染他。好，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很多人也有疑问，是不是每个普通人的心中都有潜藏着这个暴力的因子，我们怎么样去控制自己心中的那头猛虎呢？你有建议吗？ 暴力的倾向其实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天生自我保护的一个能力嘛，但是呢有一些人是比较强，有一些人是比较低的，就是高一些比较低的，有些人他就很冲动，你可以看见他小时候已经有一个很冲动的一个反应，就是很小的事情他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反应，有一些小孩你可以看见他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反应，一点点而已，然后我们如果发现我们的子女朋友或者自己有一些倾向是比较高的反应，这个比较大的反应，比较暴力的反应的话，怎么做呢？其实每一次我们的愤怒都是一起的上去，不是一下子都会冲得很高的， 是一级一级的上去， 对，一级一级的上去，所以我们要留意，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跟别人吵架都是呢，你可以留意到，就是一开始我们就是一些很小的去吵架，然后到最后，如果我们不控制自己的话，就会弄到事情很大很大，可能会有真的有什么出手啊、打人啊，都会有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控制，可以跟自己说，就是啊，我已经感受到自己有一些倾向，就是有一些冲动的暴力的倾向。我知道我不控制自己的话，然后我下一次可能是下一分钟我会就会做出一些措施，所以我们要留意，很多时候就是你一些很严重的罪行是不会是一下子他会就杀人的，很多时候都是这个 pattern 的这个模式的， 所以我应该是把愤怒控制他还在火苗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好，刚才我们听到呢，依然是港大的心理学博士、注册心理学家潘坚老师的相关的分析。那听完他说的一番话哈，我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几段分析教会大家一个道理，就是要面对。你不仅仅是面对目前也许是已经降临在你身上的灾难，而且是要面对你目前所处的环境和你身边的一些你不太喜欢或者是并不接受的人群。就包括我问的刚才那个问题，说我们尽管是知道有些人也许是有一些暴力的成分，或者说他是有一定危险性的，那怎么办？比如说有过案底的人，大家可能下意识认为我应该远离他，为了让自己保证安全。但是恰恰相反，如果他永远是处在一个被隔离的、冷漠的、没有关爱的社会的话，他的心也是改变不了，也许就会一直成为那个会危害大家的人群。 其实在最后啊，我有时候在想说，可能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在这个中国内地的一些爸爸妈妈们会想说，哎，那怎么办呢？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也不可能说去其他地方。那其实我在这里很想给大家分享一些，其实有时候呢真的是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注意一些。举一个例子啊，在香港呢就说保护儿童上有一些法律明文的一些规定，就说在小朋友在11岁还是12岁左右这个之前呢，就是低于11岁12岁的话呢，父母是不允许让小朋友独自一人在家里的。 是， 比如说 从法规上的 ，比如说如果你父母两个人白天都上班的话，那你不能够说让小孩这个自己在家里，你必须要花钱来雇佣一个人来陪着小孩。那这样一些明文规定呢，其实给我们大家提了个醒儿，说哎，其实在12岁，你看小冰冰才6岁， 是， 你说当然这个父母有权是24小时得有一个人在他旁边的，那就可能会不是说完全啊，但至少说可能会避免这样的一些恶性事件。对，所以大家说哎，在这个非常困扰的世界当中，我们好好来管好自己的这个家庭，来仔细来小心的生活的话，我相信大家其实还是能够有一个安全相对比较平稳的生活的。 没错，那现在小冰冰事件发生之后呢，大家尽管是 有正常同理心的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一件惨案。但是事已至此呢，我们只能是说，也是希望小冰冰一家人能够尽快的振作起来。就是我刚才说的，可能首先需要面对目前所处的一个环境，然后尽管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目前走出的第一步就是去接受它，面对它。 我特别希望内地如果有出现刚刚我们采访到这位心理老师一样，如果能有这样一位志愿者，哎，主动去帮助小冰冰的父母。 现在确实有一些心理学家是主动的去介入，希望帮助他，但是也给大家都提了一个醒。刚才明红讲到要杜绝这样的惨案发生，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大家需要做关心自己的心理问题，还有很多是社会的一些法律法规， 对， 也是需要健全的 教育。 对，没错。那最后想引用美国心理学家叫做艾莉森·高普尼克，他也是在美国有一本非常畅销的著作叫做《宝宝也是哲学家》，他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童年是一段专门用于学习和想象的时光，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关键。对于一般的人而言，不仅仅是自己的身心健康，还要把这样一个也许没有阴影的完美的童年是要送给自己身边的孩子们。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三立化新闻的第一部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有话直说环节。 是的，今天有话直说呢，我们将一起来看到说，哎，最近发现中国买车是比外国要贵哈，很多这个进口车。那也看到这个人民日报呢是分析了一篇文章说，哎，除了这个关税之外啊，很多是这个经销商垄断了这个价格。那其实除了这个买车之外，我有一些朋友啊，他们从国内去美国旅游，发现说，哎，怎么在美国买的这个衣服呀、保健品啊，都比在内地买的贵。 真是， 可是对，可是人家美国人挣的钱那是我们的好几倍呀、对吧？那为什么我们在中国挣的钱少，可是我买的东西都是最贵的？你说奶粉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就聊聊说，哎，您觉得说为什么咱们中国人挣较少的钱，但是很多东西都比外国要贵呢？那你的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开通了，一直到今天中午的一点钟。 对， 欢迎你打起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 现在就赶紧打给我们。 好，马上见。 算没观众，自己第一个被感动。我相信到最后一分钟，但愿在茫茫人海中，我的眼神你会懂。但愿我们会温柔的目送，那些没看过的繁荣，那些理想的恢宏，总会有一天和我们相逢。平凡的苦衷，说爱说痛都太笼统，给故事选中相信到最后一分钟，再多不由衷，不过是岁月的内容，叹息过再继续向前走。 话新闻，有话直说。 大家好，我是刘明宏。 我是樊素。 嗯，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到说，哎，为什么说我们这个中国人去国外旅游的时候发现外国的东西好像比中国便宜呢？可是我们相对比这个发达国家的人啊，挣的钱是少很多，是买的东西却比他们贵很多。很多的原因哈，那今天我们要请各位听众来分析一下了。已经我们的这个第一位刘先生哈，刘先生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刘先生您好。哎，看到我们这个刘先生，哎，这个等不及了哈。下一位是这个李小姐，李小姐您好， 您好， 嗯，您来在哪里？ 啊，我在北京。 嗯，北京好。哎，今天我们刚好说了说为什么咱们中国人挣钱比这个发达国的人要少，但是买的东西却比外国人贵呢？您怎么看？ 我觉得挺正常的。我觉得咱们跟那个发达国家比，好像什么都比人贵。 嗯，比如呢？ 啊，比如。车就比人贵好多，尤其是那个进口车，然后税也特别高。然后因为我前几天在网上也看了一个有一个对比嘛，就是咱们买那些日常的用品，比如说衣服呀什么的，还有一些吃的水果蔬菜什么的，也都比人家贵，就是价格。就是价格可能人家比咱们贵，但是人家挣的比咱们多，就是这样。 就相比较而言，我们其实花的是贵的，对吧？ 嗯、 那您觉得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跟国家经济调控什么的也有关系。还有一个是，有一些就是进口的进口过来的东西税比较高。 嗯，哎，那但为什么？哎，那为什么我进口东西贵，我买本地品牌可以吗？ 本地的。我觉得一部分人会觉得本地的品牌不太好，比如奶粉，这个肯定是有偏见。然后其他的，如果本地的和进口的如果价钱差不太多的话，大家宁可愿意多花一点去买。 嗯，所以说，哎，其实还是本地品牌做好，那没得选，必须得买这个进口的。那进口有税的话，肯定就贵，对吧？ 啊，而且其实好多就是大家的现在买的进口的，其实也都是国产，不过就是运到国外，然后再从国外进回来，就这么绕一圈子，然后乘以汇率，然后又卖成贵的了。这样我觉得商家也钱，其实。 嗯，你看原本在这个中国生产的东西，然后呢，哎，哪知道去美国买的时候 ，Made in China 反而比在中国原产地买还要便宜哈， 还要贵。 嗯， 就比如说那个什么运动鞋什么之类的，都是这样的。 是， 好，谢 谢 李 小 姐。 下一位是一个刘先生哈，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哎，你好，你好， 您好，嗯，您为什么觉得中国买的东西会比外国贵呢？ 中国买的东西比外国贵，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跟我们的这个发展阶段有关系的， 怎么说？ 对对对对。 啊，怎么说 呢？怎么说呢？ 喂？ 怎么说？为什么？ 我想问一下，您吃的是哪方面的东西比外国贵？ 嗯，比如说这个奶粉，还有这个车架、 汽车， 甚至 Made in China 的衣服、鞋子，耐克、Adidas。 你看我这儿有一个价格哈，还真的是路虎发现四说美国售价是4.72万美元，大约是人民币31.34万元，中国卖了118万元，相当于美国的3倍多。 谢谢刘先生哈，那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下一位是这个郭小姐，您好。 哎，你好。 啊，您来在哪里？ 啊，我来自苏州。 嗯，我先问您，您觉得是不是中国有些东西比外国要贵？然后，如果您觉得是的话，为什么？ 好像也确实吧。如果是说到房子的话， 为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因为尤其像北京、上海的话，它是一个这个就是一种稀缺的土地资源，包括我们现在在那个发展城市化嘛，那有那么多人涌进这两个地方，那肯定其实这个房价高企也是有它一定合理的这个程度的。 嗯，好，谢谢郭小姐。 不客气。 好，刚刚我们他们说是这个房价哈，其实这个房价可能大家想到说这个土地这个很贵了，还有包括这个政府是希望这个卖地的时候能更多的收入，让这个国民经济整体的这个 GDP 好看一些，那自然这个 GDP 增长的这个压力呢就放到老百姓身上。 好，最后看看长沙的穆先生是什么样的观点。 穆先生你好。 你好。 嗯，您有没有感觉说哎，这个中国某些东西其实比外国的好像要贵一些，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呢？ 这个也有类似的感觉，因为我有朋友他们去美国，然后买的那个李维斯牛仔裤， 嗯， 还有那 Cross 的鞋，据说在那边可能10美元左右吧，19美元牛仔裤，然后在国内， 那十几美相当于60几块人民币啊。 对，国内的话好像是卖700多块钱吧，那个牛仔裤。对，这个确实是贵了很多，但是好像也有国内比它便宜的。比方说好像那个内衣内裤要比国外的便宜，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 那您刚刚说比如说李维斯这个牛仔裤哈，那您觉得分析一下李维斯牛仔裤为什么这个会贵那么大概10倍左右呢？ 这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和这个市场上的量少有关吧，可能在中国市场上李维斯牛仔裤还处于一个比较少的时候，对，就算是物以稀为贵，它就好像我们的牛仔裤其实中国广州经常有那些牛仔裤出口到非洲嘛，在国内可能10块钱一条，在那边可能也是要10几美元这样子，就是还是要增加好几倍。所以其实它这个我觉得不能简单的看中国可能很多东西比国外贵，也有一些东西比国外便宜，得看是什么东西。 嗯，好，谢谢穆先生。 嗯，谢谢他， 再见。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人民日报哈，他们做了一个专题策划，就是分析到为什么中国车价全球最贵啊。他们分析的原因呢，比如说有高税收、渠道的垄断、爱面子，还有很多的消费观，多方面的因素，就把进口车的车价是推上了神坛。 对， 现在也有人有一种呼声，就是说进口汽车啊，应该对他们进行反垄断的调查，就跟奶粉似的。 还有刚刚比如说这个穆先生，他说这个李维斯哈，我了解一点，其实为什么呢？比如说很多这个 Made in China 的美国的品牌，那他们呢很多都是说哎，在中国制造之后然后运到美国去，那你想运到美国去，那当然说这个价格会因为运费加一点嘛，可是问题出在他们呢再会从美国再运回中国来，就变成国外进口了，你想又加了一层这个运输费，再加上一个外国进口品牌的这个费用在里面，所以就会更贵了。 是，确实原因哈错综复杂。那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听众打进电话来，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明红， 下周再见， 拜拜。